之前改签，我是考你们学中文，我勉强的回家，不过恐怕发音不是很标准，那你们要告诉我，如果听不懂的话要让我了解。那今天我们只有两个小时讲这个很重要的经，在阿含经里面，是念出算佛所讲的最深的经之一。你们大概已经知道是念出经我们有两种，一个是在藏阿含经是大是念出经，一个是在中阿含经，这里的翻译是可能中阿含经，中阿含经它的后面的部分那个四地的分析比较长比较彻底的，中阿含经是比较短的。这里是中阿含经，那比较短的。那佛是将这个经是念出经，在古鲁国家噶玛萨达玛这个小小城市，依照主街那边的人不是普通的人，那边的人很聪明，那边的环境也特别好，为实现佛法依照阿毗达摩，我们需要四种条件，四种条件特别重要。第一是事物，如果我们肚子饿，那不容易学法，对不对？那边这个条件很好，虽然那边的人多半是在学宗教学法，然而他们的经济很好，所以出家人那边很方便，宾达巴徒步很方便，气候也是很好，这个地方是靠近喜马拉雅山，气候也是重要条件，如果太热还是太冷，那只有老长那些人能够修行，普通的人就无法修行，如果气候太热气候太冷没有办法，那边气候也很好。第三个条件就是文法，那边的人很用功学佛法，都是背诵佛所讲的经，他们的佛教的知识宗教的知识很好，那第四条件就是修行，修行佛所教来解脱所有的法，就是得别三十七节制，那边的人都很用功，不管是在家即是在家你即是还是出家人 那边的人都很有功德，所以佛在那个地方没有那么多经，他是教只有大概说，我记得大概6个7个经，佛是教在这个地方，在伽玛萨达玛，那个小城市，在古鲁国家，古鲁是靠近现在的地理和从地理大概北方因那边的人很有功德，那佛是教诸一生的经在那边，好像在中阿含经阿难迦萨巴耶苏达，在藏阿含经玛哈尼达那苏达，那些很深的经，将深一滴的经都是教在那边。平常佛是先说明修善业的好处，修戒的好处，再慢慢讲理想的在家人的生活，再慢慢讲修定的好处，再慢慢讲智慧。这里佛是直接讲解脱的法门，因那边的人来所有的解脱的条件，他们知道法，他们用功在修行，不管即使在家即使出家人都很重视修行，而且那个物质的基础食物气候都很好，那佛直接开始说明怎么解脱，他是说明Ekayana 叫一千道，他们怎么翻译 The only way， 唯有一法。那一法如果我们翻译此次就 Ekayana 叫只有一千道，Yana 就是千，一千道它有很多意思，就是无比的无比道，就是最佳的道，最高的道，最深的道，那些意思都是在他们所翻译为依法道，意思是来解脱，这个是无比道，就不用，如果我们用这个道，那不用找在外面什么，不用找其他的方便，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修，那我们直接能够解脱。那在这个道佛所说明四念处的道的外面，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就不用找在外面，我们解脱的精髓都是在这里。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一乘道，那我们依照这个经，那这是解脱的境界，所以直接的路来实现解脱。解脱我们应该都知道，解脱叫做离开我们的心所有的苦，这个叫做解脱。那解脱为我们佛教的信徒就是涅槃，涅槃它 是说明五种涅槃的方面，就是第一就是清净，为实现清净法。清净法的意思是涅槃，五个意思他给for overcoming, for purification of beings, 为清众生。那为清众生，为我们佛教的信徒，就是让他们实现涅槃，涅槃就是清净法。那涅槃的过程就是实现清净，实现清净法，依照七车不经，这个七车不经就是清净道论的概念的基础，我们有来实现涅槃，我们要修七种清净法。那七种清净法就是涅槃的内容，我们有七种清净法，那我们就有涅槃的道。这个就是purification of being 的意思，为清众生。清净法，清净众生就是戒学、定学跟回学。那个戒学、定学跟回学就是清净众生，清众生道。唯独忧悲，for the overcoming of sorrow and lamentation。那为我们佛教的信徒，the overcoming of sorrow and lamentation， 也就是涅槃的意思。那些五种意思都是代表涅槃的意思。那涅槃就是众生清净，众生有涅槃，依照佛教再会完全清净。如果没有涅槃，就不能够完全清净。众生实现涅槃，再会读那个sorrow and lamentation。For the destruction of suffering and grief， 为灭苦恼，也是涅槃。同样的道理，有涅槃才能够完全灭苦恼，没有涅槃，那无法完全灭苦恼。为大正道 ，for reaching the right path， 那 right path， 他们放在卦里面，就是我们佛教的信徒为我们正道，就是八人之神道，人间人思维等等，我们都知道。那些都是实现涅槃的意思。实现涅槃最佳的道，最深的教，最直接的道，就是四念处的修行。这个就是一切道。不管我们是修什么佛教，南传的、北传的、藏传的，不管是什么佛教，如果我们要实现涅槃，涅槃就是心众生清净，度忧悲的意思，灭苦恼的意思，大正道。那我们不免修四念处，我们修四念处，不管我们是用什么法门，我们才能够实现涅槃，实现解脱。我们不修四念处，那我们无法解脱。这个就是佛所讲的意思。 是是。嗯那怎么我们应该首先四念处的修行，怎么我们能够靠四念处的修行解脱？那佛是说明四念处的修行是靠四个条件，四个条件，不管我们是修身念处还是受念处还是心念处还是法念处，同样的四种条件。那什么四种条件？第一就是条件，来实现四念处，我们一定要阿达比，阿达比他们翻译成阿尔登，热忱，他们翻译换得生 热情。 那意思是热忱，热忱的意思，精进的意思。阿达比，如果我们是用巴利文，阿达比的意思就是热，热的意思。他要什么叫做热？我们要热忱，我们很要用功努力，有心情，才能够做好。如果我们没有热忱，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不能够做好，对不对？世间的事情也是，出世的事情也是，我们一定要努力，用精进，才能够成功我们的修行。所以，精进是四念处的修行的成就的第一条件。没有精进，那我们不能够实现四念处，我们无法解脱。那精进，它上次我已经说明，它有很多不同样的方面，我们要了解它们。精进叫做不然在我们的心里面出现不善法烦恼。如果烦恼出现，那马上就我们要发音，不让它继续在我们的心的相续，去掉它，不然未来的烦恼出现。这个是精进的内容。如果我们要真的修精进，我们不但要去掉所有的烦恼，我们要让所有的想法出现在我们的心，所有的功德出现在我们的心，在我们是修精进，在我们是修热忱。如果功德出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够让他们出现，我们要培养他们，我们要让他们成熟。那在热忱的方面，也是我们要努力避免不适合的所言，注意适合的所言，这个也是热忱的方面。我们不要让机器在细论里面，不要满意在我们的修行。我们虽然我们能够实现什么小小成就，我们不要满意，我们要继续越来越努力实现我们的解脱。这个就是真的 热忱的意思，人的努力的意思。那有这个努力，在那个生念处的修行能够成就。没有这个，没有他，没有这个热忱，没有这个活泼的兴趣来我们的修行，就无法实现生念处，无法解脱。第二条件就是三忍止，他们怎么翻译completely aware， 那个中文的翻译可能不是很标准，are then completely aware， 就是忍止的意思。第一条件就是精进，第二条件就是忍止，所以来修持念处，忍止的意思就是智慧的方面。有忍止，才能够实现持念处的修行。那忍止因这里。真知的修行也是属于那个生念处的一个部分，所以姑且我不说明那个真知也，我们要了解好像精进的修行一样，也有四个方面。上次我已经说明那个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利益认知，我们要了解什么利益，什么不利益；方便认知，我们要了解智慧，了解什么是方便，什么不方便。我们就要进阶的知识，我们要了解什么进阶，什么是我们的境界，来实现我们的修行。然后不迷惑真知，不迷惑管理我们的所言。那个境界真知就是知的修行，不迷惑人知就是观的修行。那故皆我不说明，因我们真知也有在生念处里面，我们有真知的部分。那第三，他要真念，有真念才能够实现十年初的修行，如果没有真念，不能够实现十年初的修行。那真念叫做什么？真念叫做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心流去我们所需要的所言，不然我们的心否，它要稳定在我们所需要的所言。所以真念的因缘就是稳定的相，有稳定的相才会有真念。所以念是佛教念是定的因缘，有念才会有定。为什么？因念是靠稳定的相，佛是教仅仅是定的质量，念是定的因缘，有他们我们才能够实现定。那定我们要看是也是包括在 是念出的修行的条件，它是定的过程，是我们的那个是念出里面第一生念出的第一修行。那真言意思是它不让心不稳定在它做需要的所言。那因心稳定，所以他没有妄失妄，他没有妄失，他没有妄失。那不妄失就是念的作用，有那个不妄失的功能，在我们的生念处能够成就。那生念处的先期，如果我们是用阿毗达玛的语言，清净道论的道理，真念的先期就是，我们是对念我们所需要的所言。如果我们不是对念我们所需要的所言，那我们不是念，不是学，不是修，是念处。不是修真念。那修行的智慧是在合理的作意，合理的作意才会有相信。如果我们没有合理的作意，那我们没有相信。相信你们知道古萨拉吉达，相信就是 善心。 相信哪里我的发音错了？这里善就是好的意思。 什么意思？ 善 心。 哪里我的发音错了？ 善心。 善心。 善心。 心。 心。 心。 心。 心。 嗯，那有合理的作意才有相信。合理的作意是靠什么？是靠真念。嗯，合理的作意就是无常苦无我空。这个合理的作意，这个善心的基础就是靠真念，有真念才会有善心，没有真念那没有善心，有不善心。所以依照南传佛教，所有的善心都有真念，不可能有善心如果没有真念。那善心就是无贪无嗔无知，这个是相信。不相信就是贪嗔还是痴心。所以如果我们要修相信，如果我们要解脱，那我们练习不断的要修真念。如果我们要长的时间留在清净的心，毗梅亚罗克阿毗迦多曼那桑，他们翻译先夫世间贪欲，贪欲这是第四条件。我们可以征服毗梅亚就是处，处世间贪欲。 怎么我们能够出世间贪欲？那我们一定要修舍，才能够出世间贪欲。为什么我们有贪？因我们执着在乐受，故解我不说明，因我们有受念处，在受念处里面，可以知道，如果我们拒绝不可以的所言，我们所不喜欢的所言，那我们有忧，我们有嗔，嗔就是忧的意思，因嗔一定来跟忧收在一起。嗔的感觉，生气的感觉就是烧自己，烧自己就不会高兴，对不对？生气我们就是好像烧自己，那烧自己我们不会高兴，心有舍有有哭，这个心的哭叫做忧，因我们拒绝我们的所言，那来能够不执着乐，不拒绝哭，我们要修舍。那舍也是所有的相信的条件，有舍才会有相信，有真念才会有相信。舍不是守舍，我们有佛教是分别两种舍，守舍就是如果没有哭收，没有乐收，那我们有舍收，这个不是这个舍收，这个是舍性，中舍性，中舍性叫做我们的心不变，我们的心在中间，因我们的心在中间，所以我们不执着，我们不拒绝，我们不执着，我们不拒绝，在我们能够修四年初的修行，成就四年初的修行，所以努力真知真念跟不变心舍心，这样我们要修四年初。那世界叫做什么，我们要很清楚管理世界的意思，世界叫做五蕴，五蕴就是我们的世界，除了这个世界以外，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世界的体验，那关于这个世界的几年，我们要说在能够实现十年初的修行。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四个条件，努力真知真念舍，那我们就不会真的修佛所教的一乘道，解脱的境界，解脱来解脱最佳的最那个无比道。那他有这个四种条件，在他能够contemplate body in the body, feeling in the feeling, mind in mind, and dharma in dharma, 就是他有那些条件 那在他能够实现十年初的修行，十年初的修行叫做什么？观身体为身体，还是观在身体里面身体，观在手里面手，观在心里面心，观在法里面法，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观在身体身体，那我们不管众生，我们不管我，我们不管你，我们不管真的女人还是男人，没有我，没有我说，那这个叫做在多身体里面，我们是观身体，如是观，没有迷惑观，这个是观在多身体里面身体，因在身体比较梵文巴利文的意思，身体的意思也是跟云差不多 aggregate 的意思，很多发在一起就是身体，我们在色法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动样的色法，在手里面也有不动样的手法，在心里面也有不动样的心法，在法里面有不动样的法。如果我们能够深入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里面，生念处世界里面，生念处境界里面，就已经没有我，没有你，没有众生。这个是生念处的如是观。那在不管我们是用什么是什么念处，我们是观思还是观收，还是观心，还是观那个发念处是包括在里面相跟心，所以十年初就变成无因，变成我们的世界的纪念。在如果我们观如法如是观，那就这个你我我说众生这个概念就会灭。那如果这个概念灭，那我们就能够深入涅槃的境界。涅槃的境界就是无我境界，无所境界，因无我无所，所以空。那十念处的修行就是真空的修行，真空叫做没有我，没有你，没有众生。那它的条件是我所说明精进真知真言舍，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修，那我们可以深入解脱境界。为什么佛教四念处 因我们有那么多法，依照南传佛教十法我们有28种，心法我们有89种，心说还是心我们有89种，心说我们有52种。除了他们以外，我们还有涅槃，这个就是我们的今年的境界。除了他们以外，没有什么境界，其他的境界就不存在。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境界，那我们能够深入解脱的境界。思念处里面包括无因还是佛所教其他的所有的法，来让我们了解无我的道理。不但无因，也是12处、18界、22根，缘起，12种缘起的因，都是包括在思念处里面。那我们为什么佛没有教无念处因？比方说作意非常重要，来了解我们的世界的经验，相也很重要，来了解我们的世界的经验，训是那些法也非常重要，了解我们的世间的中经验。佛是教思念处因，我们众生我们的不正见是靠四个颠倒，所以4个思念处。然后我们的轮回是靠2个根本的烦恼，一爱跟无明，还是不见见。那来去掉那个观清在不清这个颠倒，佛是教生念处，修生念处，那我们能够去掉这个观清在不清的颠倒。而且我们也能够去掉愚爱，爱去，我们有在佛教里面，我们有顿根跟离根的分别，来去掉那个愚爱。如果是顿根的话，那佛强调生念处；如果是离根的话，佛强调受念处，来去掉愚爱这个轮回的第一根本。受念处，佛是特别教 来去掉观乐在苦这个颠倒。那新年初佛是教来聚焦不增减，他也是叫新年初来聚焦观在无常观常。如果是去掉不正见的话，那来新年初佛是特别强调来顿根去掉不正见。如果是离根去掉不正见，佛是叫法念处。法念处佛也是脚来去掉那个观我在无我的这个颠倒。所以用十年初我们能够解脱四种颠倒不正见的根本，修十念处我们可以出我们的轮回的根本。我们的轮回是靠无明跟语，无意也是语的根本，就是无明，无明的根本，无明的因就是语，他们一来在一起，有无明在有语，有语在有无明。不过强调是不一样，来实现佛法我们一定要修智观。智观是强调去掉依爱的过程，观是强调去掉无明的过程。两个智观的修行是包括在四念处里面。那印四念处的修行包括智观，所以第一练习在十年初。十年初佛是开始从足以粗的到足以细的，身的无常，身的苦，身的无我，身的空，最容易了解。法的无，法的无常，法的苦，法的无我，法的空，最难了解。所以从最初的到最细的，如果我们没有修定，我们一定要开始我们的修行，用色的分别。我们如果我们有定，我们可以宣示，我们可以开始明的分别还是色的分别，依照我们的意思，依照我们的倾向。不管我们怎么修，解脱的 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定的修行。所以佛是说明在深渊处里面，我们有十四种练习，还是八，是还是五种练习。那个最后的练习，它是包括九种。那第一练习是阿那般，来实现深渊处。阿那般，佛是叫，有的时候它是叫强的。那个阿那长的阿那班的说明，包括十六种联系在里面，好像阿那班经还是拉呼罗瓦的哦，全拉呼罗大经，佛是用十六种联系来说明那个阿那班的修行。这里佛是用四种联系而已来说明阿那班的说明，阿那班的修行。这个四种练习就是领导我们走向禅定的境界。所以禅定的境界是四念处的最好的基础。阿那般经的十六种练习，它也开始那个四种在深渊处里面说我们有的四种联系来联系来实现禅定。那第一，如果修行家要深入四念处的修行，他应该依照这个经的道理，他应该修禅定。有这个禅定的基础，在我们的四念处的修行真的能够有效果。那实现四念处的修行，那个修行家他先选注意呼吸，知道它是长的还是短的。这个是第一步。那在如果你们研究即时论还是心经导论，那先要熟悉然后随息。熟悉随息就是了解呼吸是长的还是短的过程。每一个呼吸要看得到很清楚，了解它是长的它是短的，来能够这样了解，你们要用念不离开你们的所缘，不离开你们的所缘，才能够知道它是长的还是短的。那依照清净道论，就长那个疏跟碎以后，就我们有出，我们不但要知道它是长的，它是短的。如果我们的定力增加，我们要定呼吸在它的初点。如果我们能够定呼吸在它的初点，不勉强的用智慧用念，那我们就在初点上能够观呼吸的真身。呼吸的真身叫做它从开端到末端，可以了解那个入出跟入吸跟出吸的过程。它开始入，继续入，入大概在中间，它继续入，结束入，入的过程的末端，开端、中端、末端，它开始出，继续出，结束出， 看到在他的初见，看到他的那个出息的过程的开端、中端、末端。那如果修行者能够这样修，那他能够实现定，就是第四清净道论所说明数随除，然后知，知就是定的意思。知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嘎明的 breath， 他们翻译成我宁静是气息，He trains saying, coming the breath, body activity, I shall breathe in. He trains saying, coming the breath, bodily activity, I shall breathe out.、那意思是他如果他能够注意每一个呼吸在接触电山，他的真的过程从开端到末端，那他的呼吸能够变成越来越微细，因他的呼吸越来越微细，他的所缘越来越微细，观这个微细的所缘的心也变成越来越微细，结果微细的心他有观明。那这个所缘也变成光明，变成畅想，结果那个呼吸的经验跟颜色光明的经验融化变成一个经验，那这个就是定阿那般的定的境界， 就会光明。 在观音这个不是重要，这个观音它要分辨很清楚，如果你有定，你注意你的身体，也你的身体会变成阳，不过这个不是你的长相，那个观音它要出现在那个初殿上在转长相、如果你不离开这个初殿，那才能够实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场景、所以coming the breath body activity， breath body activity 就是Gaya Sankara， Gaya 是身心，呼吸叫做身心，为什么身心？因我们的身体的活动是靠我们的呼吸，没有呼吸就我们的身体不能够继续生活。好像没有收跟香是叫心性，因